人帮谁阻拦天色灰暗，让眼泪流转，伤口能用来装扮，回忆中如山川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这徒手打破明珠吧，一束光往这地方照亮，零度之下宝藏埋藏雪地下，我知他听他们的规劝，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I'll be your big girl My party， 因为我知道你才就是人群里的焦点。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I'll be your big girl。我不会送你回家，我们可以缠绵 on that bed， 如果觉得一次不够的话，我绝对不嫌多，因为是你。眼光太高不能怪我，也让大家看到你 see 我，当然这不全是我的目的，我要爱你的人都羡慕。没错，请你接受我的表白，要知道我从不会被拒绝，我相信你和我是天生的一对、yeah. 黄子韬在年初发表的单曲 Bigger， 之前在马来西亚等全球榜主办电台的成绩都不错，目前呢也是以新歌姿态进入了第916期榜单当中，首周排名第12位，凭借人气网综这就是街舞，队长黄子韬的人气飙涨，而这首歌呢也是在他的第6期当中呢作为队长大秀的 BGM。 下面我们要带来的是上榜四个星期的时间，成绩一直在榜尾徘徊，本周刷新最好成绩，排在第11位，来自于刘卓轩的这首《太阳》。 I miss you more and more， I love you more and more， 谁照耀心中漆黑的自我，但每天轻不哭言，回头望见这永未会记的过。

电视剧饰演以兵棋推演为主要元素，讲述了数学天才严少白背负国仇家恨，一步步成长为兵棋高手，与日本人展开一场智慧与脑力的角逐。昨天，赵又廷蜡像揭幕仪式在上海杜莎夫人蜡像馆举行。一身黑色西服的赵又廷与同样黑色西服的蜡像站在一起，让人几乎分辨不出真与假。今年也是赵又廷出道10周年，他的新片《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即将上映。当说到第二次与徐克导演合作，他表示这次大家都很放松，徐克也给予演员更多自由发挥的空间。来关注海外影视，动作片《罗宾汉起源》发布了先导预告，可谓是著名的绿林好汉罗宾汉的故事新编，讲述了年轻的他成为传奇侠盗前的十字军战士历程。他加盟反抗军进行起义，扳倒腐败的英国统治政权。这部影片北美11月21号上映。美剧《生活大爆炸》第11季最终集曝光剧照，谢尔多和艾米终于结婚了。本集也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回归客串。最终集5月10号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30，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第916期榜单的榜上歌。这个时段呢，我们首先要带出的是第9名的歌曲，来自于周董、周杰伦和杨瑞代所合作的《等你下课》。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3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怎么，你又擦肩而过。你耳机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哦、你 脚撑杆时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本周第九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八个星期的上榜时间也和亚军歌余文文的体面一起成为了目前的恒星歌。除了这首等你下课呢，这个月周董呢也会推出新专辑的第二首单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第二个星期成绩小幅上升了三个榜位，排名第八。这首歌呢在中国榜、马来西亚的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和新加坡的 ES933 最新龙虎榜等我们全球榜的主办电台上都有着不错的成绩。我们来听这首周兴哲和徐伟宁所合唱的《年年》。 爱上晴天，爱上雨天，有你每天都完美，想陪你看花开，牵你走白雪，爱到你无能拒绝。 放弃流星，放弃许愿，因为奇迹已出现， 都是你在问， 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这么认真，显得我存心敷衍，这些套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在乎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很无言，也愿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 听到的是上榜六个星期排名第七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916期全球榜的最好成绩上榜新歌首周第六名，来自王菲那英的岁月。自相约酒吧之后呢，时隔20年再度合唱，而且呢是两个人一起作词，这是今年央视春晚的最被大家关注的歌曲之一。好，那这个916期的 Top 5歌曲以及我们来自各地主办电台全球推荐呢，将在明天上午10点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听完这首歌，下个时段我们在榜单旅行当中呢，一起来了解各地主办电台电台的榜上歌曲。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的单纯。 起过多少烟尘，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深沉，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单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一起来榜单旅行，来关注一下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上的榜上歌。首先呢，我们当然还是请出老朋友，马来西亚988精彩生日排行榜的 DJ 阿鱼和 Casey， 以及我们在马来西亚当地的榜主美云，带来他们的全球声势推荐。来，有请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你好，我是阿鱼。 你好，我是 Casey。 那每个星期呢，就会有一个这么重要的环节，也就是全球推荐的。 我们要将那个最美的云朵给请出来。 真的，欢迎我们美丽的榜主美云。 掌声鼓励鼓励。谢谢两位榜主阿鱼还有 Casey， 你们把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这个三甲歌曲交给我之后呢，我会好好的把他们给推上榜的。那当然这边也要跟你们做一个交换，把歌曲呢介绍给你们。今天要在全球Crossover 介绍的歌曲啊，是 Hebe 田馥甄的新歌，叫做《爱了很久的朋友》。这首歌呢，是一首故事感很强烈的歌，也是 Hebe 特别为奶茶刘若英第一次当导演导的电影所唱的这个插曲哦，《爱了很久的朋友》。听下去自然你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虐，感觉很悲的故事。那奶茶就说，当他听到这首歌的 demo 啊，他觉得这么强制感呢，除了 Hebe 田馥甄之外，应该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所以他就特别找了他来唱这首歌。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爱了很久的朋友》。

曾经亲手把时间变慢，可惜我们没有等，我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冠军歌，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歌手文慧茹所带来的这首《给我一个》，这是电视剧《心情》的主题曲。那新加坡的歌手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单上夺冠呢，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的就是新加坡 YES933 最新龙虎榜，两首上榜新歌也都是 OST。 那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不平凡的平凡》的主题曲，新加坡的女生二人组插班生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和你交换你的不安》。 昨天好多感动和心动，曾经走路都有风，今天怎么你原地不动， 简单，而你太过坚强。和你交换我的目光，在我眼中你的坚强多么不平凡。和你交换你的不安，给我一些勇敢，请你继续善良。和你交换我的目光，在我眼中你还是那为爱付出那么多最不平凡的勇敢。生命都有你陪伴，最不平凡的平凡、oh、 榜单旅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新加坡 ES933 最新龙虎榜的新歌上榜第二十名，艾拉陈嘉桦生下小 baby 之后的第一首单曲《忠于爱情》，这也是电影《脱单告急》的主题曲。随着电影《前任三》的上映呢，让主题曲《说散就散》又火了一下。不仅有袁娅维、艾弗杰尼的翻唱，前些阵子呢，这个新加坡歌手潘嘉丽与何威健也推出了合唱版本。这首歌的原唱 J.C. 陈永彤的这一版《说散就散》，在新加坡方面的榜单上呢，是这个成绩不断的攀升，本周已经来到了冠军的位置。好，我们现在来听听 J.C. 陈永彤的这版《说散就散》。 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越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不像话，一直奋不顾身，是我太傻，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红人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展览资讯。清官板桥三绝传世郑板桥专题展4号在中国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郑板桥的真迹书画、桥壁蓝图、春风十里等3件国家一级文物亮相。展览通过梳理郑板桥的生平经历，结合他的书法绘画真迹作品的石刻或木刻拓片，从多个方面展示郑板桥勤政爱民艺术三绝的大家风采。展览将免费展出到6月24号。松美术馆的第二次大展《明月松间照：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松》日前正式对公众开放。与首展的现当代艺术作品不同，这次大展转向中国古代绘画，以松为主题，呈现46幅贯穿宋元明清的中国古代绘画，其中有难得一见的明宣宗皇帝赏玩之长卷《四季赏玩图》，以及乾隆皇帝书画合璧《四友图》，清朝徐正《旭日松涛》《原耀立山避暑》等展品。这三大部分以年代为序列，从不同角度分别展现了文人墨客对松的依托、寄情和立意。展览将持续到7月29号。再来关注昨天市文联、北京美协与海淀区联合推出北京意象诗画海淀大型美术创作工程。未来2个月内，工程将邀请卓有艺术成就的画家和艺术院校的师生共400多位，集中对海淀区域内自然、历史、名胜、人文风貌展开深入采风，并创作美术作品。这次集体创作活动将于下半年收尾，部分优秀作品将于12月4号到17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在周六上午的11点34分04秒再次回到空中。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啊，下一站呢我们要飞到香港啊，来关注一下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这张榜单里有很多的 OST， 这是现在的大势所趋。所以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金榜新歌排在第20位，这是电视剧叫做《动人的时光》的片尾曲，来自于 Hannah， 橘子乔所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回到以前》。 交代吧，过了有效期，重提都似欠道理。明明是拥抱旧力气，你为何放开手一个飞？未至于竟不睬不理，仍难可以接近你。同行或者也算合理，何用拒我千里？段段往事仍记挂是原罪，就近在身边，偏不可以追。回到以前，身影安静半天，当回味你眼睛，凝望我挚爱每个 期，如何讲我挂念你，从头学懂要配合你，埋下爱意交气，望着镜红红两眼别流泪，我们如此怎爱下去，就近在身边偏不敢进取，回到以前上演安静半天，都会美你眼睛凝望我似爱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我心于上景，寻觅间又想打起，能付出你便收起，一直退避看似是放开时，偏偏总记起每张照片，每一阙歌，每一个人落走，在末日为什要躲避，回到以前上映安静半天，都回味你眼睛凝望我似暧昧过，却不敢问起，回到以前花火闪亮过，相遇场地寻觅间又想打起，呆着等你边出戏，一段距离 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新歌上榜第二十名，来自于橘子乔的《回到从前》。除了在每张榜单都会看到影视 OST 之外呢，曾经写过非常多经典影视音乐的这个著名的音乐人卢冠廷，在上个月推出了专辑，叫做 Movie to Music。从他以前创作的电影音乐延展出了新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第九名卢冠廷的这首《理想家》，灵感呢就是来自于他为吴宇森的电影《喋血双雄》创作的配乐，还能听到八九十年代港产流行歌的那一份独有的浪漫。 吧，颓垣败瓦而仍能活化，留下世代涂鸦，拨弄低压的吉他，旋律即刻风化，虔诚地唱。见证人渐感化，莫笑一天风雨沙，贫贱都可优雅，何妨用你余下青春重拾身价。 你只答，原来凄凄酸酸，惨惨戚戚也。光之家，潜力多高注定亦无人洞察，而相当的配角亦就满额。念着你心总是我，怀了你那美好计划。西江先生秋千分组和睡租伴，但愿有用途，毫无魅力败类似我，人人避忌，谁又想抽到道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吴浩康的新歌，也是本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亚军歌，叫做《街砖三》。街砖三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方片三，在扑克牌当中最小的牌。作词人黄伟文用来比喻渴望爱情的小人物，黄伟文独特的视角呢，真的是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好，全球榜的榜单旅行，接下来呢我们回到我们北京。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榜的冠军歌啊，来自于成龙的《物是人非》。变老也意味着生活历练，宠辱不惊，看透人生。那这首歌暖暖的真诚让人感动，我们来听这首《物是人非》。 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水上人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暖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本愁，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物是人非，事事休，雨与泪是春生锈。高楼与水上人醉千杯酒，往事化成愁心不丢。孤影人瘦月如钩，梦醒情乱问几度秋。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又无头，喋喋不休。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小道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本愁，苦断人生尽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休。 遭遇。这情形 是中歌榜的季军歌，也是在上榜以来一直有着非常好成绩，来自于曹轩宾的《别君叹》这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稍后呢，小航会为你带来节奏驾到。那我们全球榜节目呢，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 FM97.4 准时和你相会。我们明天见。